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二章《复方汤剂》第三十六集。 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是一间狭长低矮的地下室，墙壁和天花板都由粗粝的石头砌成，圆圆的泛着绿光的灯被链子拴着，从天花板上挂下来。他们前面一座雕刻精美的壁炉台下，噼噼啪啪地燃着一堆火，映出坐在周围的雕花椅上的几个斯莱特林学生的身影。 在这里等着， 马尔福对哈利和罗恩说，示意他们坐到远离炉火的两把空椅子上。 我去把它拿来，我父亲刚给我捎来的。 哈利和罗恩一边暗自猜测马尔福会给他们看什么，一边尽量显出轻松自在的样子。片刻之后，马尔福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张像是简报一样的东西，他把它塞到罗恩的鼻子底下。 你看了准会哈哈大笑， 他说。哈利看到罗恩惊愕地睁大眼睛，罗恩迅速把简报读了一遍，十分勉强地笑了一声，又把它递给哈利。是从预言家日报上剪下来的，上面写着魔法部的调查，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办公室主任亚瑟·维斯莱今日因对一辆麻瓜汽车施以魔法而被罚款50加龙。这辆被施魔法的汽车于今年早些时候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撞毁。该校的一位董事卢修斯·马尔福先生近日打电话要求维斯莱先生辞职。 维斯莱损害了魔法部的名誉， 马尔福对本报记者说， 他显然不适合为我们制定法律。他那个荒唐可笑的麻瓜保护法应该立刻废除。 维斯莱先生对此不置评论，不过他的妻子叫记者离开，不然他就把家里的食尸鬼放出来咬他们。 怎么样？ 当哈利把简报递还给马尔福时，马尔福不耐烦地问道，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 哈利干巴巴地笑了几声。 亚瑟·维斯莱太喜欢麻瓜了，应该把他的魔杖折成两段，让他加入麻瓜的行列。 马尔福轻蔑地说。 哼，瞧维斯莱一家人的德行，你真看不出他们是纯血统巫师。 罗恩的脸，准确地说是克拉布的脸，愤怒地扭曲起来。 你怎么了，克拉布？ 马尔福凶狠地问道。 肚子疼。 罗恩呻吟着说。 好吧，那你就上医院，替我把那些泥巴种都踢一顿。 马尔福窃笑着说。 你知道，预言家日报居然还没有报道所有这些攻击事件，真让我吃惊。 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。 我猜是邓布利多想把一切都掩盖起来，如果不立即阻止事态发展，他就会被解雇。我爸爸总是说，让邓布利多当校长是这个学校碰到的最倒霉的事。他喜欢麻瓜，一个体面的校长绝不会让克里维那样的笨蛋进入学校。 马尔福假装用一只照相机开始拍照，恶毒然而逼真地模仿柯林。 啊，波特，我能给你照一张相吗？波特，我可以得到你的亲笔签名吗？我可以舔舔你的鞋子吗？求求你了，波特。 他垂下双手，望着哈利和罗恩。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 哈利和罗恩这才强迫自己笑了几声，但马尔福看上去还挺满意。也许克拉布和高尔一向就是反应迟钝。 圣人波特是泥巴种的朋友， 马尔福慢吞吞地说， 他也是没有纯巫师感觉的人，不然就不会整天和那个自高自大的泥巴种格兰杰混在一起了。哼，什么认为他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？ 哈利和罗恩屏住呼吸等待着，马尔福肯定马上就要对他们说他才是那个继承人。然而， 我真希望知道那个人是谁。 马尔福蛮横地说。 我可以帮助他们。 罗恩张大了嘴巴，使克拉布的脸显得比平日更加蠢笨。幸好马尔福没有注意到。哈利飞快地转着念头说道， 你肯定多少有些知道是谁操纵了这一切。 你明知道我不知道，高尔，还要我对你说多少遍？ 马尔福厉声说， 我爸爸不肯告诉我密室上次被打开的任何情况。当然了，那是50年前的事了，他还没有出生，但是他什么都知道。他说这一切都是保密的，如果我知道的太多就会显得可疑。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，密室上次被打开时一个泥巴种死了，所以我敢说这次也得死一个泥巴种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我希望是格兰杰。 他津津乐道地说。罗恩攥紧了克拉布的大拳头。哈利觉得如果罗恩朝马尔福狠揍一拳，事情就败露了。他赶紧用警告的目光瞪了罗恩一眼，然后说， 你知道上次打开密室的那个人被抓住了吗？ 抓住了。不管是谁，反正被开除了。 马尔福说， 他们现在大概还在阿兹卡班。 阿兹卡班？ 哈利不解地问。 阿兹卡班就是巫师监狱，高尔。 马尔福一边说一边怀疑地看着哈利。 说句实话，如果你再这样迟钝下去，就要走回头路了。 他不安分地在椅子上动来动去，说道， 我爸爸叫我不要抛头露面，让斯莱特林的继承人继续行动。他说学校必须清除所有泥巴种的污秽，但是没必要纠缠在这件事里。当然了，他现在要办的事情太多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上星期魔法部突然查抄了我们的庄园。 哈利拼命想让高尔的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。 是啊， 马尔福说， 好在他们没有找到什么。我爸爸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秘密法宝，幸亏我们的密室设在了客厅的地板下面。 罗恩说。马尔福看着他，哈利也看着他。罗恩涨红了脸，他的头发开始变红，鼻子也在慢慢的变长。他们的时间到了。罗恩正在变回他自己。哈利从他突然向自己投来的惊恐目光中知道自己一定也在恢复原状。他们俩同时一跃而起。 去哪要吃肚子疼？ 罗恩含混地嘟哝一声。他们不再啰嗦，一下子穿过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，冲向石墙，然后在走廊里撒腿狂奔。他们希望马尔福什么也没有觉察到。哈利可以感觉到他的脚在高尔的大鞋子里打滑，他的身体在缩小，他不得不把衣服拎起。他们横冲直撞地奔上台阶，进入黑暗的门厅，只听见关押克拉布和高尔的扫帚间里传来沉闷的撞击声。他们把鞋子扔在扫帚间门口，穿着袜子奔上大理石楼梯，向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冲去。 还好，不是完全浪费时间。 罗恩喘着气说，回身关上盥洗室的门。 我知道我们还是没有弄清是谁发动了这些攻击，但是我明天要写信给我爸，叫他去搜查一下马尔福家的客厅下面。 哈利在裂了缝的镜子前查看自己的脸，他又恢复了正常。他戴上眼镜，罗恩重重地敲着赫敏单间的门。 赫敏，快出来，我们有很多话要告诉你。 走开， 赫敏尖着嗓子说。哈利和罗恩吃惊地望着对方。 怎么回事？ 罗恩说， 你现在一定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我们…… 只见哭泣的淘金娘 突然从单间的门缝里闪了出来。哈利从没见过他显得这样高兴。 哎呀，等着瞧吧， 他说。 太可怕了。 他们听见门锁滑开，赫敏出现了，哭哭啼啼的，长袍拉上来遮住了脑袋。 怎么了？ 罗恩不敢确定地说。 难道你还长着米里森的鼻子什么的？ 赫敏松开了长袍，罗恩后退一步，撞在水池上。他满脸都是黑毛，眼睛变成了黄色，两只尖尖的长耳朵从他的头发里支棱出来。 那是一根毛毛！ 他凄厉地哭喊着。 真倒霉， 罗恩说。 你会被取笑个没完的。 淘金娘开心地说。 没关系，赫敏。 哈利赶紧说道。 我们送你去医院，庞弗雷女士从来不多问。 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劝说赫敏离开了盥洗室。哭泣的淘金娘兴高采烈地粗声大笑，使得他们更加快了脚步。 大家都会发现你长了一条尾巴。